觉得说好像就等人换课程。然后呢，我们今天会用到这个补充讲义第四。那如果没有带的同学的话，或是还没有领的同学的话，没有领的同学还可以去外面跟班导领啊。如果没带同学的话，那可能上课用听的哈。然后呢，我们在上一周呢，花很多时间讲传闻法则。那有关传闻法则的部分呢，还记不记得我有留一小题，请同学回去自己思考一下，就是在我们的138页。138页就是信任的司法官，好，就是信任司法官。好，我记得上一次好像是留这一题，请同学去想一下哈。就是我们的传闻法则已经考过很多个年度了，然后几乎每个年度都是考类似的题型，就是一个实例题，然后问你有无传闻法则的原则或例外。好，然后那这个题目呢，就是大家像啦，就是甲乙是好朋友，然后呢有一天因为戏不起冲突，然后甲就拿铁器猛敲乙的头部，后来就是甲就跑了，因为要把朋友给敲伤了就跑了。然后呢，你的儿子丙呢，知道爸爸跟别人吵架，然后赶过去，然后就看到他爸爸睡在地上，然后他就把他爸爸送去医院来救治。然后来乙就醒来了，然后儿子就跟他爸讲说，啊爸，你发生了什么事啊？然后呢，结果乙就跟儿子讲说，哎呀，这个都是我的好朋友甲打我的，然后他把我打伤成这样。然后隔天呢，乙就死了。好，甲官乙甲逃逸无踪，而且证据是丙是证人，认为甲有杀人罪，请提起公诉。然后法院审理的时候，丙都不来，就是那个儿子不来哦，然后呢，他就把他所听闻的，从他爸爸那边所听闻的那些书，那个事故的内容呢，以书状方式呈现于法院。所以那个书面，你可能要有敏感度，它就是一个传闻，而且这个案例很特别，这案例是传闻的传闻。原始证人是乙，然后他把话跟谁说？他把话跟儿子丙说，所以丙是传闻证人。然后呢，丙自己已经是很不适合了，你知道吗？因为他本身是个传闻证据，结果他居然还自己不想来。然后呢，他现在又想要变成书面，传闻的传闻还是传闻嘛？传闻的传闻不会变成原则，变成原始证据嘛？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最终呈现的是这个丙书面，然后它本身不是原始证据哦，因为原始证据是这个被害人证人，然后呢，他把话告诉丙，就是乙跟丙说，好，就是今天丙的书面说，我爸爸乙有曾经向我说是甲打伤我的。就画出来不就嘛？人画出来不是有两个冒号上下，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两个冒号上下以后，无论丙是亲自来，还是用书面来，它都是传闻证据嘛？它是传闻，它是原始。然后传闻有分传闻以人的方法用传闻，或是以书面的方法用传闻。那今天丙它本身是传闻，然后他又在用书面来用传闻，还是一种传闻啊。好，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就是涉及到的证据是丙的书面，好，所以说丙的书面是一个传闻。然后呢，丙因为跟甲有民事上和解，所以他就移民出国不归，就是爸爸被打死了，然后居然跟他和解，然后逃出去了。然后呢，甲经传唤，就到庭坦诚说，对啦，确实我有打伤你。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反而是被告甲他自白哦，好，然后这个问题问说，可不可以用书面的内容作为甲犯罪事实认定的依据？请依照法理详细说明。请各位同学养成一个好习惯，只要看到有法理两个字，就应该要知道说，这个题目有一半的答案是论述题，不是只有解实例题啊。这个题目跟我们上次上课解的考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哦。我再翻一下上次我要讲的题目，跟40页93年律师考题不太一样的地方。93年律师40页的考题，因为他的证据要分析太多了。你看他要分析什么 X、Y、Z 还有 C， 对不对？就是他要分析 S、Y、C， 那你看到说他要分析的证据很多，就变成是说他没有办法逐一写得很细，因为你必须要赶快去函涉到本题的实例题。但是呢，像是41页92年的律师，还有像是我们137页97年的司法官，很明显的他的问题不多，对不对？你翻到重点好像就是这个丙的书面，问题不多，问题不多，他要跟你讲法理， 像92年律师的考评，他不是有一个法理吗？在41页的那个题目，他有的说，请依照法理向你说明。你早上有法理两个字的，你要知道你有一半的论述题是要用申论的方式呈现，你要把这个论理写清楚，因为你函授实例题其实问题并不多啊，它只有一个大问题而已啊。好，那这个题目呢，当然它也并不只有传闻而已啦。这个题目你必须要去处理一个东西，因为这个题目的证据有谁？好，本题的证据，我们现在来分析证据有哪些。第一个，甲的自白，对不对？不是被告自己承认的吗？好，然后呢，第二个证据是什么？丙的书面。当然，题目的重点，你看从问开始，他说丙的书面可不可以作为甲犯罪认定事实的依据？当然，重点是在这里啦。好，当然重点是在这里。好，那在这边的话，我建议各位同学，虽然说他没有很直接问你说甲的自白是怎么样处理，但是我建议你们还是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因为你一旦遇到有自白这个东西，你就要知道说，依照刑法156条规定，156条第二项他说什么？被告人公判自白不可以作为有罪判决，唯一证据必须要查明其他证据，要补强证据，才可以认定被告他的自白是真实性可信的，才能认定被告的自白他的那个陈述的意见是对他自己有罪的证据能力。好，在这边的话呢，你发现到说光一个被告自白，你不可以独立判他有罪哦，要加上一个东西才会等于有罪，这个自白才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那这个东西呢？依照156条第二项，不是叫做补强证据吗？这个补强证据需不需要说它的补强的内容证明待证事实很强大？其实不用，为什么？因为依照44582号说这个补强证据只要能够跟自白相互呼应，证明自白是真实的，它不论是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在所不论。这个不是在检视官员考古吗？在98年检视官员考古啊，所以你发现到说。重要很者重要，你不论你考哪类，肯定可能考书记官，也可能考，你有可能考检视官。那在这边的话，你可能要翻到说，这个都是这几年很常考的。被告自白跟补强证据相互应，翻到一致，那这个自白是真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认定被告自白是真的有罪。那现在问题来啦，我们本案就只有两个证据嘛？证据一叫被告自白，证据二叫做丙的书面。可是问题来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够想到这个补强证据，不就是这个证据二吗？就只剩这个啊，只剩这个啊，第二个证据二啊，只剩这个证据二。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就是要去分析这个证据有无证据能力嘛？依照大法官解释说，这个补强证据它不用很强大，可是它一定要有一个能力叫做证据能力，它不能够完全没有证据的资格、价值跟地位啊。它最起码它有证据的资格、价值跟地位，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看。他如果是传闻证据要被排除的话，他就没有证据资格价值的地位。他如果是传闻的例外，就有证据的资格价值的地位。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可能要讨论就是传闻证据。所以其实本题的重点就是在考传闻法则，对不对？97年律师你有发现到，其实他跟97年司法官，他跟前几年考题一样，要考传闻法则啊，可能考传闻法则。好，那在这边的话，他是传闻法则，你第一个，你要先看他是159号传闻证据。被告以外之人在审判外的陈述是不是？是，所以它是一个传闻证据。但是你不能够因此就认为说它无证据能力要加以排除。记得哦，传闻法则指的是传闻证据应该要加以排除的法则，所以传闻法则不是原则传闻证据 OK 哦，是原则传闻证据不 OK。 所以它的原则，它如果符合就代表它没有证据能力要被排除。但是我们不可以那么草率嘛，我们要看有没有之一到之五啊，对不对？就我们在整题的过程中一直跟各位同学讲，它是原则，它是例外，就像是我们在讨论搜索一样。今天我们在处理一个搜索的问题，90%以上考题都要跟考无定状搜索，所以你要去看到有没有无定状搜索例外。那如果符合例外的话呢，它就不应该要被传闻法则所拘束，就代表这个证据是有证据能力咯。不用被传闻法则拘束就代表有证据能力嘛。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今天有没有质疑的情形。质疑是向谁陈述？向法官、甲官陈述，所以本题跟质疑无关。今天有没有跟司法警察、检视官所为陈述？没有，所以之二、之三也无关，对不对？159之1是向法官、甲官所为陈述嘛？这个我们不是在之前律师考评考过吗？就跟林俊老师两篇文章嘛。如果是上北班同学没上班班同学没来，或者是说 你忘记了，其实忘记这个很正常，大家念书都会忘，就是不用觉得拍谁，大家念书都会忘。像96年的律师在43页，还有林俊逸老师的两篇文章，我放在37页跟39页，37、39跟43。43页是96年律师的考。所以你会翻到同一法则真的是几乎每几年就可以考一次，哦，所以你会翻到说这个题目其实都跟之一无关，也跟之二之三无关。之一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那个达文西密码嘛，你必须要加上拒绝跟让被告有反对结问的机会啊。如果忘记的话自己再回去复习哦，因为我不可能从头到尾都跟你复习一遍。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条文上没有的，这个就是我用一个昵称让你好记忆的，就是你要加上这样子的严格控管标准，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达文西密码，好，就1/12的那个。好，然后今天这个书面是不是之前跟检察官陈述，是不是跟司法检察官陈述，也不是，所以你就管他。那今天这个是不是特性性文书？不是哎。他特别把他从听来的事情的经过写成书信，要来作为本案代证词，这是哪门的特性性文书？所以他也不是特性性文书。那当然，原判当中本题除非是被告同意使用，本题除非是被告同意使用，就是这个假，就是被告没有意见嘛。而且记得哦，我们传闻法则15945的例外，它不是只有民事同意哦。像我们的夜间搜索的例外，不是说你今天经受搜索人民事同意的话，我无力作案可以搜索，对不对？要民事同意，对不对？然后你要进去人家的住宅，你没有必要进去人家的住宅，人家民事同意你也 OK。好，所以你发现到说，我们之前在强制处分的同意法则，全部都是要他民事同意。在这边传闻法则的同意法则，它是可以民事或默示都算的。这个默示就是我们讲的拟制，因为在我们的15945，它告诉你说，如果他没有表示异议，他没有任何意见，他同意作为证据使用的话，好像也可以啊。就是他在程序终结前，他并没有说这个证据有传闻证据的情况，你也可以用。所以这个比较特别，是加上默示啦。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情形都是用这同意法则，另外而且是默示的同意，因为他不懂法律，不晓得要争执这个证据没证据能力，你知道吗？很多被告都不晓得啊，就被告哪知道传闻法则，他不晓得这个证据其实是可以争执没证据能力，他以为证据在法官手上，这个证据法官都可以多判断，他不晓得可以争执啊，没争执就当他要用哦。好，所以你们要说这个案例其实除非是被告同意使用啊，总之这个书面好像英雄无用武之地啊，这个书面感觉写的洋洋洒洒的，写的自行自理，好，但是没有一点意义。那当然啦，我有很多人都在讨论在之三，就说那个算不算难带性？临终证言嘛，乙的临终证言嘛，对不对？他跟儿子讲，然后你怎样这样收了人家钱以后，然后跑出去不想帮爸爸伸张正义啊？好，那这种临终证言乙的话有没有证据能力？是要你就是要去讨论啊。我们目前的实务的条文，你看起来是不适用这个条文的嘛？对不对？因为你还记不记得我在上上礼拜有跟各位同学报告，你要用这个15943的证据难带性，前提是要死之前你不能找别人，你要去找检事官跟警察哦。你如果去找别人，把这句话讲给医生听，讲给护士听，讲给你儿子听，讲给亲人听，这些临终证言完全不算数哎。好，那但是呢，学说上有老师在讨论说这个情况可以怎么样？这个情况有老师在讨论说，哎，这个情况我们应该让他可以类推适用啊，对不对？类推适用15943啊，相同的思路适用相同的法理啊。反正我们程序法我们又不禁止类推适用，刑法才罪刑法定原则禁止类推适用，我们程序法又没有。好，所以就老师说那我们就类推适用，那当然像林玉晓老师他当然讲得更仔细一点啊，他说啊你什么东西用类推适用，立法有书漏去修法嘛，好，就是说应该要做一个修法的建议，不过目前就是没有修法，所以可能你们还是只是做这样广泛的讨论。我知道有些人会把丙的陈述，不论他是亲自陈述还是书面陈述，把他想成是证据难带性嘛，那但是我想这个都是可以做推论的，反正他就叫你依照法理讲你说明了，然后那你就去点到这几个重点。好，那我想在这个部分看完了以后呢，我们不要一直 直流连在传闻法则哈。传闻法则虽然说哈，在法研所跟国家考试考过很多遍，而且是各类科的国家考试都考过很多遍，好，但是毕竟我们的时间课程有限哈，所以我们不可能时间都花在一个地方上，好，所以我们就赶快进入到下一个步骤。好，我们接下来要看课本48页，我们要来看法定证据方法喽。先把黑板先提升。啊，对，我就是要跟各位同学再致歉一次。我觉得你们这一题我真的好对不起你们。就是我们下个礼拜本来要停课，因为又要出差。有人说到底要去几次，就是要出差，然后我10月5号才回台湾。我原本想要看你们9月30号回来，可是没办法，就是可能要10月5号。然后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我们的补课时间哦，这三堂补到这三堂去，礼拜一晚上，是很对不起你们啦，真的是很对不起你们。好啊，但是又不能不补，就难道你们只想上20堂吗？就还是你觉得20堂能够上完你也好，不要吧，我们就把它补完。然后呢？这个10月9号晚上，这种是本来就有的啦。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这个班哦，除了我自己有要出差的意外事故，我们又被4次国家考试给停掉，就是分别有2次第一次跟2次第二次，就是我们这个班真的是运气非常的好，刚好跟红旗胜这个国家考试。然后呢，在10月8号在这边的话，我要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啊，对。10月9号这一天啊，我写在这边好了。10月8号的课程时间，先跟你们报告，我们就4点到6点，然后7点到10点是有点晚啊，就是很不好意思。然后呢，那你们说那才早一个小时，所以10月9号的话，我们就是6点到10点。好生气哦，好看得出来的愤怒，我想你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不晓得有没有同学是台大的同学，如果是台大同学的话，我想这件事情我不说你们也会被发现。因为10月8号那一天呢，有一个赋税的 PK 赛，还是你们要不要去报名？第一名奖金10000元，你走，就是 PK 赛，就是类似像辩论赛，可是你不用担心，那个不是什么奥瑞东式法则，不是，很像大学生了没？你说啊，哦。老师，你都参加这种活动？对啊，很像大学生了没？然后他就是说，就是你只要去打什么数学 PK 赛，然后他那一天的时间是在台大法学院，不是林哲馆嘛？然后国际会议厅，他的比赛时间是1点半到3点。然后因为我是那一天的主持人，难道我是大学生研究生去 PK 吗？哦，我的年龄已经晋升为主持人年龄了，所以我那天要在台大法学院主持活动，所以我必须要4点才能够来。那你如果那天你也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坐计程车来上课，对不对？就结束以后我们再一起来，就只能这样。所以我真的很对人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活动也是像什么司法院、法务部、监察院大家共同指导的，然后就是税法的问题啦。你说不会，我跟你讲，这个很简单，而且我会引导。然后另外一个主持人好像是什么，他们好像原本要找什么民事主播何温瑶，有听过吗？他好像有，就民事主播啊，就另外一个主持人。然后但他们说需要一个会法律的专业主持人，所以那天我可能要去支援这个活动，所以我们的课程就4点。对，然后第一名奖金10000块，哎，那个不是很严重的 PK 赛，而且你看整个活动才一个半小时，你搞不好讲话就走10分钟20分钟啊，然后评审老师觉得你很棒。就是，对，就你看第一名，可是要第一名。哎、啊，你说有多少人？因为他的活动，其实因为活动我们是有请公关公司在做设计的，那好像参赛者，我觉得不会太多啦，因为有很多人会害怕不参加。可是我觉得你早参加敢讲，第一名1万，第二名6000呢、啊。然后就白手参加都有钱，我只知道这样啦，因为我是没钱的，对，我是没钱，我怎么好意思跟你们领钱的，对不对？就是我知道有参加有钱，然后还有什么陪审团哎，就是你可以做参赛者，也可以当陪审团，反正就是类似像什么大学生了没，然后还会 发贴纸，然后还会让陪审团去投票。那当然有一些老师啊，就是像我们也有教，像葛克昌老师跟台大税法老师，就是他们也都有参加评审嘛。然后还有一些律师法官嘛，对。啊，我本身我不是评审啊，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应该是要做那种比较娱乐性的，像主持人这一种。所以，对，所以我想说，一定很多人都觉得莫名其妙，干嘛改到四点？那我觉得一定有台大的学弟妹后来会发现到，说我跑到那边去，所以我就很坦诚跟你们说，那你们如果缺钱的想报名，我就第三名也有啊，然后还有个什么最佳人气王奖啊，反正奖项很多啦，然后啊，你如果不想参赛，你想参加陪审团，然后还可以有摸彩，然后我只知道摸彩有一个比较价值比较高的，是那个什么4000块的一个德国进口的一个包包，不过好像就是你可以放文件的那一种的，对，反正这样子啊，可是那些都跟我无关，因为我不可能去参加摸彩啊，好、哦，总是利益为重嘛，自己当主持人自己来摸彩，那我就一抽啊，这是中。我要做自己，所以我就没有参加，所以那一天就变得时间会变得比较凌乱一点。我原本是想说，就是这个活动要推掉了，但是不好推掉、哦、然后所以我就只好延后时间。然后我知道一定有同学想说，那我们那天就停课吧。啊，你要停到什么时候？我们所有课都停光了，你不要忘记哦。10月8号在下一个礼拜又，你又司法官第二次考试，又要停课了，你知道吗？然后10月的第4周，律师又第二次考试要停课，那其实这两周我都没事，然后都被停掉了。所以我有事的时候都要上课，我没事的时候都被停掉。所以我们这个班哈，真的很对人不好意思。所以如果有同学想要参加这个赋税，他的 title 叫什么？赋税人权智慧王。好熟，不是我想的。赋税人就啊，你可以上去登录。好，那报名时间到10月3号了。报名时间到10月3号，其实你们不用担心，你说他税我都不懂，因为那些题目我都会，就是我们设计的题目都是很生活化的，好、哦，然后而且我们会在接题的时候，我会引导一下说这个题目的背后的法理的概念是什么，当然就是一个基本的人权价值嘛，所以这个你们应该是不用担心，所以如果有缺钱的同学可以报名。啊，你如果那天有参加的话，啊，然后晚上4点要继续赶来上课，我们再一辆车一起来，对，那多方便。好，那我们来看48页法定证据方法。好难看哦，今天我们的法定证据方法还记不记得它在体系架构哪里？我们的证据哈、哦，证据能力讲的是这个证据有证据的资格、价值跟地位。好，它要怎么样的有资格、价值、地位？它必须要符合积极要件跟消极要件。好，积极要件，它必须是要法定证据方法，而且要践行法定证据调查程序。好，什么是法定证据方法？还记不记得？包含自白、证人证词、鉴定人鉴定、勘验、文书。准文书，还有共同被告，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的体系在哪里？我们现在就是要跟你讲哪些证据何谓有证据能力。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才在第一个法定证据方法。那你说哇，那这样的话，那就感觉第四位已经上了很久，怎么到现在还在最上面法定证据方法？我要跟各位报告，因为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不可能拆开来，一定是什么方法要接着什么程序嘛。对不对？什么方法要接着什么程序要一起学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跟你讲这些法定证据方法要践行哪些调查证据程序。所以在我们的第三节全部里面都在跟你讲证据能力的积极要件，它必须要积极有什么样的资格。那消极要件只是说它不能怎么样，对不对？就很像说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司法官，你要通过司法证考。那怎么样不能够当司法官？就是说啊，你如果受到像什么那个什么刑事的有期徒刑啊什么的，啊，你可能就不能做，啊，就是说可能就，昨天新闻不是说高院有个男法官，姓陈，然后他前几年不是，就是他妻子刚好那个医疗案件过世，然后后来就是新闻写的啦，不知道是真是假， 然后他好像是对院内的一些女法官很有兴趣，然后啊，你知道那个院检都有那个资料查询，就是说其实以后你们如果考上司法官，你们会知道你们会有个系统，你们可以去查人家的整个基本的一些户政资料。然后所以他就对于他有兴趣的女孩子的整个基本的家世背景，他就去彻查一下。然后我看完以后想说，哦，陈姓男法官，所以我现在早看到姓陈的男法官就问说是你。然后后来想想，哎，不对啊，那个要搜寻高院的，好，所以地院的那个就不用了。所以你会发现到说，那真的是法力无边，然后你连相亲对象都可以去查到身家背景，都还不用花钱请征信者。好，所以假设像这种情形，人家说，哎，那你如果不是人，哦，当然这种情形会不会不是人，这个可能有点严重嘛。好，哦，那假设你有这种不是人情形，就像是什么，你有受到刑事的处罚。好，或者说什么贪污啊、渎职的那一种话，就有可能他是消极要件，对不对？所以我们讲的，我们今天人的资格又分积极要件跟消极要件，证据一样啊。他今天必须要符合什么样的证据方法，进行什么样的调查程序，他才能够成为一个适格的证据。可是这个也只是积极要件，他必须也要符合说他没有怎么样的违法获得，他才不会被排除掉，那个叫消极要件。好，所以我们今天的流程应该都在去绕着这个地方转。那国家考试考证据跟研究所考试考证据也几乎都是考这样的内容。好，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 run。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在48页吧。第48页，我们再来看被告。好，那被告的一些相关规定，哈，好，被告400几个相关规定，凡是国家考试跟研究所考出来，都在这几个重点，哈，你直接看数字3这边。第一个，疲劳讯问不得作为证据；第二个，共犯自白也要有补强证据，不是只有被告自己的自白要补强证据哦，共犯的自白也要补强证据。好，然后第三个，被告自白任意性举证责任归属由检察官来负举证责任，然后非任意性自白要优先调查。他如果主张说他的自白是被刑求逼供的，你要优先查。等会证据自白罪末调查，这个证据其实是 OK 的，是合法的，是有证据资格的。可是你避免过于偏重他的自白来判他有罪，所以这个 OK 的自白要罪末调查。那像这样的考评呢，其实这几年很流行，很喜欢考被告的一些程序规定，很喜欢考被告的自白。好，所以你们来可以来看啊，像是我们课本140页，好，就后面附的题目，好，140页由1988年三审税官跟检事官的考评。你来看他这个题目，哦，就是很明显就给你考被告自白的这个补偿证据啊。好，你看140页这边，他说刑诉法156条第二项说被告共犯自白不可以作为有罪判决唯一证据，所以包含谁的自白不可以作为有罪判决唯一证据，包含被告也包含共犯，对不对？这是条文讲的。然后他问你说什么叫做调查其他必要证据查明的事实是否相符，说是违和。140页他问你说什么叫其他调查必要之证据，他就是问你何谓补偿证据。一个题目就问你何谓补偿证据，所以其实检事官题目没有比较好写。真的没有比较好写，他光一个题目就问你何谓补强证据。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今天哦，补强证据相关的几个实务见解，我们课本的后面会教。那不过既然现在都看到这个题目，我们现在可以先看。你来看哦，什么叫做补强证据？好，重点在答案的第一段，你看最下面我有用粗体字，哈，140页第一段有的粗体字。这个立法目的它只是说什么？补强证据是要干嘛？要担保被告自白的真实性，对不对？他其实就要跟那个自白相呼应嘛，就是我刚才讲的要跟自白相呼应。然后呢，他本身的证据的层次一定要很强大嘛。好，我们再来看哈，140页第三点。好，依照大法官解释582号，他说什么叫其他必要证据？他讲的说必须要有证据能力。哎，你最起码自己要有证据的资格、价值、地位吧。好，你最起码你自己要有证据能力嘛。然后也要经合法调查。那至于证明力的程度呢，他不用一个独立的补强证据多强大。他只要能够跟自白相互印证，综合判断，足以确信自白是真实的，就够了。所以他不见得他可以独立证明待证事实，但是他要能够跟自白相互印证，证明自白是真的，然后两个一勾激发到说，哎呀，事实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看98年检事官就单独考这一题，其实考的还蛮难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考题哦，也考过很多遍哦。你们来看142页99年司法官，就是去年司法官。你看去年司法官他说哦，就是我们先看那题目，因为那个答案后面都有你们转给他。他说甲乙夫妻两人感情不睦，乙自诉甲诈欺取财，然后呢又在同一事实向甲乙提出告诉，然后甲自白，然后检察局就函告地检署，请问检察官怎么办理嘞？好，那如果检察官起诉甲有诈欺取财罪，然后送去法官准备程序时，好，第一个。好，甲自白犯罪。第二个，他否认犯罪，抗辩自白是被刑求，那怎么办？好啦，自白被刑求，算了什么？非任意性自白。所以你要去讨论非任意性自白由谁举证？ 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有关自白请求，其实就是在考自白那个被告的问题嘛。还有啊，你看像是99年律师考题，你看像99律师考题，我们先看题目就好。好，你看144页99年律师考题，那个他的题目下面倒数第二行，他叫你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第一个问题说如何抗辩强制处分的合法性。第二个问题，如果抗辩讲自白跟就跟鉴定报告合法性，他也是问自白。好，所以你发现说，像去年的律师司法官都有考自白，都有考。好，我们现在事先把题目看完，好，就让你知道说这个地方很重要。好，那通常来讲呢，我们在上课的处理呢，自白我们会跟共同被告一起讲。被告自白，我们会跟共同被告一起讲，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其实是有点像的。那我要跟各位报告，这个自白者是被告自白，共同被告是当作证人。你说共同被告不是被告？今天甲乙一起犯罪，甲乙一起去偷饼，甲乙一起去偷饼。今天我审理甲的案件，这个 case 的被告是甲，一个被告就是一个 case 嘛。今天假如说我审理的被告是甲，甲是被告，你是谁？你就不会是被告啦、啊。哪有两个被告在一个案件？你为什么案件单性同一性了吗？只要被告有两个以上，那铁定不会是一个案件了，对不对？所以今天乙他是甲的证人，那你说那乙不是被告吗？啊，乙是在自己的案子是被告，在别人的案件叫证人啊。所以我们讲共同被告指的是别人的案件哦，自己的案件怎么会叫共同被告？自己的案件我就是我的被告，然后一定是跟别人的案件有关，然后大家一起在同一个过程去审理才会叫共同被告啊。所以今天有共同被告的案子，铁定不会是单一案件，铁定不可能，因为你光被告两个，纵使犯罪事实一个，还是就我们的案件单性同性有讲过，被告两个，犯罪事实一个，几个案件？用惩罚法则两个案件呢、啊？你只要有复数以上的被告，就绝对不可能是单一案件，绝对不可能。好，所以今天如果是共同被告的话，他是别人的证人，自己的案件当然是被告了，他是别人的案件叫证人。好了，那我们讲说，那什么情况会形成共同被告？包含合并起诉、合并审判、追加起诉。所以你看，像牵连案件，两个被告犯罪可以合并审判，这个就会变成共同被告。所以你这个刑事诉讼法前后的内容，你要能够去做一个统整，好，不能够学到后面忘了前面，因为这些概念一定都要一个一个延承下来的。好，那我们来看哦，共同被告的证人是的，在49页，我们来直接看共同被告问题。我们讲共同被告，指的是说今天他们一起当被告。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有几个说法，一个叫刑事共同被告。刑事共同被告指的是说，是看看他们在是要看他们有没有在同样一个过程去被审理。好，这叫刑事共同被告。好，那什么叫刑事共同被告？刑事共同被告指的是说他们要共犯一罪，他讲的是共犯。好，所以刑事指的是说一起在过程去被审理，实事指的是说他们一起犯罪。好，那我们采的是什么呢？好，这个87年台上3525号是比较早期的实务见解，不过目前现在的实务不采这样的实务见解，因为我们现在有条文。你刚刚可以看到被告相关的条文有很多嘛，你不可以那个疲劳讯问，然后要补强证据，然后全责任要假官来负。好，那共同被告的条文呢在哪里？就两个条文。好，看到考到共同被告，你就是只要翻到这样的条文，答案你就知道了。在287之1跟287之2，所以请各位同学翻开课本第50页。今天我们要去查共同被告的部分，就是两个人一起犯案，或者是说两个人并不一起犯案，但是在同样一个送程序审判。这时候他在同样一个送程序，我们会担心他们会互咬，就是互相陷害，或者是会担心他们会互相脱罪。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依照287之1，我们要分离掉这些程序。然后呢，再依照287之2，再准用证人的调查证据方法。证人的调查证据方法就是要拒结，就是要结问。讲到拒结，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哎，你们有没有上过那金律师的刑法？就是我们班内不是有双金王牌吗？就是一大一小，就是刑法跟刑诉不是都有两个金吗？你说搞不清楚到底谁是金牌大，谁是金正大，反正两个都金律师哦。就我们班内不是有两个双金王牌啊？然后那个刑法那个比较大的那个金律师， 昨天从德国 call out 出来，他就跟我讲说，学妹哦，那个哦，现在他们要第二次了。然后我说，学长，你很紧张吗？我说你又没考哦。然后他就说啊，那个哦，我们一定要研究一下如何去应对的这种方法。我说都已经下礼拜了，你要教他们怎么应对。然后呢，他就是跟我讲说哦，现在的考试哦，就是如果要考刑法刑诉的那种整合题，我们的第二次不是整合题吗？可能有同学下礼拜就要去考了嘛。然后他就说哦，题目有三种，好，就跟那种什么感冒药试试有三种类似啦。好，题目有三种，一种就是形式上的混合题。然后我说愿闻其详，什么叫形式上的混合题？他说哦，就是一个题目啊，假设有四个子题，上面两题问你说那个罪行如何判断，下面两题问你程序怎么走。其实这种题目是最没水准的，好，学长讲的很直接，超没水准的。他说就是把刑法跟刑诉硬要放在一起，其实写出来是两种不同答案。就是刑法归刑法，刑诉归刑诉，然后硬要放在一起，这是一种处理方法。然后第二种处理方法呢，就是从实体法去判断程序法，就很像说你从实体法你判断完，那个伤害没有啊，然后杀人未遂没有，杀人没有，所以然后在程序法上他可能是没有犯罪嫌疑，然后你就要，然后在侦查中你要不行不处分，在审判中你要无罪，或者说有不受理的情形，你要用不受理。就是它可能是实体法分析完以后会衍生的程序法有什么样的情形，这第二种。然后第三种是程序法分析完以后再看看有没有实体法的适用。然后我说那是哪几种例子，学长真的很认真，昨天跟我讨论到12点，我都快睡着了。然后我就从德国 call 回来，我就说电话费，他说当然他说他打电话我出，那我说我就不讲了，我这么小气的人。这我说话，那就等学长回国再说，对不对？要我这钱，要我的命一样。没有，开玩笑的。然后他就说，第三种情形就是第一种就是单纯的 mix 在一起，可是根本就犯他不犯要的刑法刑诉分开来考题的。第二种其实就是实体法判断完以后会接着程序法的流程啊，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例子。第三种是回过头来，程序法会变成实体法的判断。就很像说今天这个人有没有伪证罪，他必须要践行证人的调查证据方法又说谎，对不对？如果一般人只是单纯的那只嘴巴口无遮拦常常说话不算话，那个没有伪证嘛，就在外面随便 到处乱放话，那个没有伪证嘛。什么情况会伪证？你在当庭的时候你用证人的身份来，已经拒绝过了，然后在法官面前所谓的陈述会导致司法误信，无法发现真实，那这时候就可能会涉及到伪证。然后还有像什么情形，就是像学长他也讲一个例子，因为我真的很想睡觉，因为我昨天刚看完赛德克巴莱太阳旗，心情很沉重，他要跟我讨论刑法跟刑诉的第二次整合题，我整个都无法跳脱出来在那个乌色世界里面。然后呢他就一直很认真，哎，你们这次遇到一个好老师，哎，你看他重力回德国还是一直在关心各位，然后硬要说学妹我要把一甲的功力传给你，我说那各位先不要传一甲子，你先传一天就好了。我觉得一次传很多，刚看完太阳旗心情很沉重啊。然后呢他就说像这种就是退回去，还有像什么脱逃罪，对不对？你一般人一直跑不会是脱逃罪啊，对不对？你可能是要被拘捕的人，然后那你可能要脱离那个管束才会有涉及到脱逃罪的问题，所以那个就是等于是他违反的程序法的性质会结合到实体法的这种考题法。所以现在讲到据点就想到昨天那个，因为昨天才听到学长教导过啊，你看我跟你们一样还要继续听他上课，所以你看他真的是很好，一个这么好的老师。我一直都觉得哈，我们班内刑法其实有他真的算是蛮有幸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书又写得很认真很完整，就是一般补习班的书不会写得这么的，因为想说帮你整理好就好了，他好帮你弄成那样，所以他书写得完整，我觉得是可以看。然后他不是有单纯为第二次出一本书，我觉得那本书是可以看的，就是因为他真的花很多心思一直在想说第二次怎么出，就我昨天已经感受到了，深刻的感受到了。然后听了一大堆，我就说可是其实我没有要考，然后说我知道你没有要考，可是你要教。我说可是问题是我现在 CT 刑诉还没上完。他说没有，你现在就要开始整合了。他说我现在就开始整合了。所以好了，我在慢慢吸收他一甲子的功力。我说奇怪，你又没活60岁，你哪来一甲子的功力？来够。不过就是实力坚强啊，实力坚强的一个很好学长。所以你看 绝，要被诘问。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好，就是这个是我们刑诉法271条跟272条讲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共同被告相关的几个问题。好，就是有老师认为共同被告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证据，它到底是一个独立的调查证据方法呢，还是它是附属于证人里面？好，就是像林云晓老师认为说，其他根本就是证人的一种证据方法。但是我觉得避免同学混淆，因为毕竟我们是考国家考试。考国家考试，他不会去管你说共同被告他是证人的法定证据方法，还是他独立出来一个自己一个叫共同被告，他不会有这种题目。那避免你混淆，我是建议你按照独立出来想那个共同被告，你就独立出来，就把它跟证人独立出来想，因为共同被告他在操作上，他就是有介于被告跟证人这种模糊地带，所以你把它独立出来，你可能就比较不会混淆。好，那我们来看51页这个专论哈，在讲这个专论的时候呢，哈，我用例子来跟各位同学来做说明，我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黑板，我先把这个擦掉。 被告都公犯自白，不是要有补强证据吗？九八年检察官刚才带你看那一题啊，要有补强证据啊，因为我们怕是虚伪的啊。今天乙把假给你抖出来，搞不好只是想证明自己没有这么凶恶，他不是这么坏的一个人，他搞不好只想这样子去陷害甲，不见得是真的啊。哦，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说要补强证据嘛，一到十六号第二项不是说共犯自白要补强证据吗？好，那有补强证据以后就有证据能力了，所以就 OK。 好，那第二种情形，好，在这个在我们的50课的50页的国事关乎一种非共同被告关系，它是共犯，不是共同被告关系。然后第二个，具备共同被告关系，具备共同被告关系，我们有分仅关于其他共同被告的事项，还有有关于自己的事项。我们先讲第二种情形，有关于自己的事项。假设说甲乙一起去偷饼，因为我们第二种情形是具备共同被告关系，所以我们是假设他们一起都被抓。我们假设他们一起都被抓了，就是两个一起都被抓，没有一个人逃跑出去，两个都被抓。现在呢，甲说我与乙有偷饼，乙说我与甲有偷饼，在这句话里面他们说我有，这个叫什么？自白。请你用自白法则去判断刚刚有没有什么疲劳讯问吗？好，看看有没有非任意性自白啊，就是那些嘛。至于他们说对方有偷的部分，这叫什么？共犯，他们是 刑法的共犯，现在一起被抓，也是程序法的共同被告，这个就是共犯跟共同被告的自白，对不对？这是哪一种情形？是哪一种关于自己的事项？就是因为偷东西自己有，然后又把别人抖出来，跟自己有关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关于自己的事项。在这边他既是共犯又是共同被告，可不可以当证人？可以。那你说那这样的话，那通通都有证人的资格，都有，只不过你要有一些要件的限制。如果说你是共犯的部分打勾，你就是要一到156号第二项要补强证据，被告是共犯自白，不可以作为有罪判决的唯一证据，必须要有补强证据相佐，对不对？然后如果你共同被告这边打勾呢，你要进行流程287之1，你要被立调查程序，要隔离调查，你才会发现真实。287之2，他们自己是被告，被告不用拒绝，那如果满口谎话怎么办？我们说你现在要作证别人，你是别人的证人哦，对不对？甲作证乙，甲是乙的证人，乙作证甲，乙是甲的证人，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拒绝，要诘问，对不对？就是依照证人的流程来啊，所以可以有证据能力啊，其他的要件更严谨啊，你要符合156第二项再加上287之1跟287之2啊，这样的证据才是完整的调查证据程序啊。你是法定证据方法，你是证人，可是要进行哪些调查证据程序，你要看缺什么补什么啊，哪边打勾你就要补哪边的条文啊。好，那如果是第三种情形，假设说今天乙在偷完丙家的时候不小心惊醒了丙，然后屋主丙就醒来，然后乙就想说这屋主醒来踹他一脚，然后把他踹伤了，乙对丙做出一个27的伤害，跟甲有没有翻译联络行为共同？没有，甲只跟他说好要去偷，没有说惊动屋主要把人家给打伤。所以针对如果甲作证乙有27伤害的部分，这个都还在作证320的部分，这个是作证277与自己无关的事项，请问甲可不可以作证？好，今天甲又说乙有踹丙，代表乙有伤害的行为，他是不是共犯？不是，他没错呀，他不是共犯吗？针对伤害的部分，不是翻译联络行为共同的共犯结构里面吗？这个问题你们监律测试过没看到？ 再次宣扬哈，你看，然后呢，那时候跟我妹啊，是啊，不是一起被抓了吗？是啊。所以如果是共同被告的话呢，你们就是要符合287(1)跟287(2)，要跟你调查程序然后要准用证人的调查方法，要去假相互诘问，有没有证人的资格、价值、地位？有，通通都有。只不过在第一种情形你要符合156，第二种情形要符合156跟287(1)、287(2)，第三种情形你只要符合287(1)、287(2)就好了，反正缺什么补什么嘛。所以有很多人说，哦，共犯跟共同被告我都搞不太清楚啊，然后到底可不当证人我都不知道。其实你很好想，结论一定都可以当证人，只不过要有什么样的程序具备要件，对不对？都可以当证人啊，只是要什么样的资格要件。就很像说各位同学，你们都很适合当法官、检察官啊，只不过要什么样的要件，就是要赶快考上啊，就是你要补一个要件进来啦。好，所以同样的道理，他都可以当证人，对不对？今天我们坐这边都可以当证人，只是说你是共犯，你就要符合156要件；你是共同被告，你要符合287(1)、287(2)的要件。如果你两个都是，就是我们第二种情形，那你两个都要具备。然后每次教完这里，都有同学说排列组合都排完。好，你看有一勾一叉，一叉一勾，哦，还有两个都勾，那只有两个都叉。如果你要问我这个的话，我真的是就很无奈。你排列组合排完是很好啦，可是有什么意义？既被共犯又是共同被告，当证人有什么不行？就是为什么完全无关的人，为什么不能当证人？这需要学吗？这不用学啊，对不对？所以你们的头脑要装那么多东西，已经很辛苦了，你不要去硬要把它排完，然后又把自己搞得很凌乱。因为我刚刚说，因为我们的考试是一个很高难度的考试，尤其是现在的难度越来越高，这么高难度的考试，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筛一些不可能去处理的问题。不可能，所以问题是，第一个是根本不可能考的，千百不可能考的。第二种情形是你根本不会不会的，就你一定会的问题，干嘛一直在念呢？反复念自己会的，每次念书都要从第一页念，所以每次公民法第一条最熟，民事法律所规则一习惯，无习惯则一法。然后大家都第一条超熟的，然后面啊、哦、其实就不太行。好，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啦，哦，因为大家的造本都在后面呢、啊，而且依照国家考试出题的模式哈，哎、哦，前年不是说有。就是有国家考试题目跟两年前出的一模一样，未来这种事情肯定一定会阻止啊，一定不会再发生了。所以你们不要期待说考古题要一模一样的出，但是有一个不变就是说，老师在出题哦，他都会设计好，就是假设说有四题有不同四个老师出，他们其实会讨论自己出题的范围，所以不会这么巧的大家都刚好出同样一个问题，不会，因为他们会讨论，然后他们要怎么讨论出范围？就假设说他可能说侦查我出，然后第一审审判程序你出。然后或者说什么案件单一同性给你出，然后或者说证据强者分给你出，所以每个单元都有会被分配到出题的机会，从头到尾。所以你不要说你只有前面特别熟，中间还 OK 啊，然后后面全部都只有三分熟。好、哦，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后面的一定也会出，所以你要从头到尾都要看过一遍，绝对会比只熟前面还来得好。好、哦，所以我再次跟各位讲到说，你们如果目标不是放在下个礼拜、下下礼拜的话，你们还有一年的时间，那个念书方法一定要做好调试。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共犯跟共同被告之间的关系。好，所以你看，假设在50页下面，警官与其他共同被告的事项，可不可以当证人？可以，你们这边打勾。好，警官与其他共同被告的事项，就打勾。然后上面写什么？上面写四个字，共同被告就好了。就只要符合287(1)跟287(2)啊。然后第二种情形，好，关于自己的事项，跟自己有关的。不利于己，叫自白；不利于其他共同被告，你要符合自白法则，再加共同被告法则。这其实就是刚刚的表格啦。好、哦，自白就是156嘛，它、啊、这就156再加287(1)跟287(2)。只是说平常你们看书会觉得这个很凌乱。好、哦，啊，你用案例学就会发现到其实还蛮简单的。好，我们再看52页。好，那我们现在的共同被告是采哪个说法？我们现在哦，我们的条文哦，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共同被告是采刑事的共同被告说，就是只要在刑事上是同样一个诉讼程序，就叫共同被告。好，所以你们直接看52页下面的 那个中间的这三个星号，所以我们二八星之间很明显我们是采食色共，我们没有要说，好，我们不是采食食共，我们没有要说，因为我们共伴跟共伴是可以分割的。好，然后波特跑生他的文章有写到说，好，共伴在审判中以证人身为陈述要求要拒绝，而且要让被告诘问，这个是增强审理能力。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二八星之一告诉二八星之一之二告诉我们的嘛。好，然后呢，那林俊老师哈还特别讲到说，我们现在的二八星之二已经不用再像过去一样区别是不是警官与其他共同被告是要裁定当事人，这是刑事说法一个比较大的变革。就是哈，我们现在啊，像我们刚刚举的那个题目，好，就是我们再把刚刚那个题目哈，简单的再画一遍哈，在我们折眼，甲乙一起去偷饼。好，甲乙去偷饼。那现在呢？哈，林俊老师在文章里说，现在啊，哈，就像我们的二八七之一跟二八七之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哈，今天甲如果要作证，有窃盗跟作证乙有伤害，都 OK 哦，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以前是怎么做区隔？其实像是德派老师哈，像林玉老师跟杨玉华老师，他们都有讲到说哈，其实如果说我们啊，要看甲能不能坐在乙的部分哦，我们要去做那个分开他的那个实体法上的内容，因为320哈跟自己利害相关，感觉让他坐在别人这个是不太对。好，就是以前我们的刑事诉讼法没有二八七之一、二八七之二的时候，现在有条文，你就要用条文来操作哦。以前没有条文的时候会有争执啊，他们说因为320是跟甲自己切身相关，甲自己是共犯嘛，所以他不可以去作证别人。那甲可以作证的只有在他自己共犯关系以外的仅关于他人的事项，不关于自己的事项才可以作证，所以以前是有做这样的区隔，不过现在已经有二八七之一、二八七之二了，所以你们就不用再做这样的区隔。那当然你说你要做论理讨论是可以的，可是我觉得国家考试的考题应该你不会有这个时间，除非你考研究所，他全部思考这一题，然后请你分析一下这样子。否则的话，其实国家考试，他光那个实例题很困难，都会出不完了。他不可能叫你去分析这种立法记录上的问题啊。哎，既然有法条了，你最起码你要懂得会操作法条。好，当然操作完法条，你时间空间有限，你觉得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受作有余时间，那你再做这样的评论是可以。好，可是你不能够说条文不写啊，然后执行老师的批评意见哦。他就是很批评156条第2项，他批评156条第2项，他其实批评什么？他说156条第2项不是讲说被告跟共犯你自白，不可以作为有罪判决唯一证据吗？他说被告及共犯自白，那何来角色意思就是说被告会自白，我们知道嘛，好，被告自己自白，怎么会有共犯在帮别人自白？所谓自白是自己说自己才叫自白，别人在帮我说是怎么会叫自白？好，所以何来角色就是要叫他白。还小白，哦，就是他说这叫他白，这是别人不利的陈述啊，怎么会叫自白？好，那就老师针对这个条文的用语哈，其实是蛮有维持的啦。好，不过这你们可以看一下。好，所以共犯或共同被告自白是不是要补偿证据调？哈，在91年台上48号判决我不给你们。然后共同被告自白是否可以互为补偿？15的决议都不行哦。什么叫互为补偿？我们不要换案例，因为换了案例你会不晓得差在哪里。甲乙一起去偷饼，两个一起被抓。甲说：“我与乙去偷饼。” 乙说我与甲是同理，好，他们说我的部分叫自白嘛，说对方的部分叫做共犯的自白，所以我们就用劳斯的名词叫他白嘛，对不对？就是我自己叫自白，然后他帮我说的就是他帮我自白了哈。好，那请问我们156条第二项不是说被告自白不可以作为有罪判决的唯一证据，不是要补偿证据吗？那你可不可以就这样子就直接认定两个都有罪？假说我有犯罪，用乙的这句话当补偿，然后呢，乙说我有犯罪，用甲的这句话当补偿，就是后悔补偿，然后都没有别的证据，就这样子两句话，可不可以？在我们53页下面倒数第二个星号，共同被告自白得为补偿证据，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可不可以互为补偿啊？高院实务检察说还是不要比较好。说穿了，本案的证据不就这两句话吗？也没别的嘞，就是说自己叫自白啊，自白不是要加一个补偿证据才能有罪？你可不可以用别人的他白就把它当做补偿证据，而且还就这样直接互为补偿，然后都没有别的了？我们说那这样子好像感觉很怪，因为我们常遇到的案例，我们说甲乙一起去偷饼，其实是让真正的犯罪人是大哥，然后呢他派两个小弟来就是来顶罪，啊，这两个小弟都是有心要在帮两个大哥顶罪的啊，然后所以他们当然就是两个互为坦诚啊，啊两个都假的啦，就是两个都假的，你很难去印证自白是真实的嘛。我们刚刚不是看了4至582号吗？他不是跟你讲说这个补偿证据他不用独立去证明代证事实存否，但是他必须要能够跟自白互为印证，查明跟自白是否相符嘛。那你这样互为补偿，我们实在是很不晓得这个自白是真是假。好，所以高院的意见是认为说这样互为补偿好像有点瑕疵啦。好，他的意思其实在处理这个问题。好，他认为说不要让他互为补偿，他的确也是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好。然后后面哈，有些内容就劳请你们自己看，因为比较困难的内容讲完后，其他你们自己看应该问题就还好。我们来看55页，吴勋老师在《越战法学杂志》第39篇文章，我们来看55页的这篇文章，他说，甲涉嫌杀人未遂，在侦查中呢，他没有主张有不正常证明，然后在准备程序中忽然申请传唤证人乙来证明他是不在场的。好，甲官跟法院都怀疑甲跟证人乙串证，然后所以呢就想说，要两人隔离。请问怎么隔离？所谓的隔离就是一个先问，另外一个出去嘛。好，他到底先问谁？好，那吴勋老师就是两个方法啊，先问被告，再问证人，或是先问证人再问被告，不就这样的方法吗？那老师的结论的意思就是说，先问一个，先问哪一个？老师认为说，先问被告。为什么？因为你先问被告，可以把证人轰出去啊。证人本来就不用听闻被告讲的话啊，然后等到被告问完以后呢，证人被问话的时候，被告就可以继续坐在后面继续听啊，因为证人讲的话被告要有反对结问权啊，被告讲的话证人可以不用听，但是证人讲的话被告要听嘛，所以你如果先问证人的话，那被告就必须要出去啊，那他听不到啊。哦，所以老师这篇文章其实很简单，是在讲这个而已，他一篇文章写得很长，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先问谁，那设计起来先问被告比较符合程序，因为你先问被告，证人是可以出去的，然后等到第二个证人进来之后，被告就继续留在原位，反正他的话已经问完了，他也不可能再做任何翻供的陈述嘛。好，然后呢，林俊宇老师这篇文章呢，就劳烦你们自己看一下，你看56页，我们简单看一下题目好了，我们来看56页的题目，他说，甲在侦查中自白说，乙跟我共同卖海洛因给丙。丙在侦查中自白说，我的海洛因是跟甲买，然后甲说是跟乙拿，然后乙就说，我根本没有卖啊，哈、哦。那甲官起诉甲乙共同贩卖毒品给丙，审判中呢，法院以证人身份传唤甲丙当场进行诘问，好、哦，然后呢，甲跟丙还是一样说乙有卖，好、哦，然后请问两个证人的证明力如何判断？ 好，那在这边的话，甲就涉及到什么共犯跟共同被告的问题，不是吗？好，甲就涉及到共犯跟共同被告的问题啊。好，所以老师的结论，我们来直接看结论。好，我这边最下面结论，他说甲方起诉甲乙共同犯罪给丙给乙，甲乙共同犯罪给丙给丙，甲乙跟丙是对立的共犯，然后甲乙他们共犯性质又是共同被告，愿意一起被抓嘛？好，那他为了担保丙所公诉的甲威力给我用，以及甲所公诉的我跟乙有共同犯罪，还威力给丙用的政治性。好，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把共同被告共犯改列证人，报好拒绝陈述。好，那这个时候如果把当补偿证据的话，那是 OK 的。好，这样就 OK。然后呢，我们来看他的题目在说什么，就你可能会说一点都不 OK， 因为讲得很怪。甲作证说乙有卖海洛因给丙，假说我跟乙有卖海洛因给丙，我把证据写完整好了，我与乙有卖给老师，文章只是没有把我们的问题点出来，点得很清楚。不过这个文章就是出的很国家考试实例题的考题啊。他说我有，这个不叫自白。他说乙有，这叫什么？共犯自白，就何爱杰老师所谓的他白，对不对？他说乙要不就是把别人给抖出来。这一句话可不可以独立作为乙有罪依据？我们现在本案是在判乙有没有罪，对不对？那这句话可不可以作为乙有罪依据？依照156条第二项，你会翻到我们反复一再156条第二项，花了很多时间，而且看了很多不同的案例类型。国家考试在这几年，你不论哪个类科，这两三年反复一直在考156条第二项，说你这个自白，不论是被告自白还是共犯自白，都不可以作为有罪判决的唯一证据，必须要加上一个东西叫做补强证据，才能够判定被告有罪。我们现在案子的被告是乙嘛？甲的这一句话不是补强证据哦，甲的这句话就是这一个共犯的自白哦。这个题目补强证据是用谁补强？感觉像是用丙来补强，因为丙是买的那个证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用这两个来认定被告乙有罪啊。你看，老师的结论不是这个意思吗？好，然后呢，有关于57页这边王尚老师有篇文章也在讨论那个非任意性被告的自白了。那这边的话，台大白所好喜欢考被告自白的问题，而且是喜欢考那个非任意性的那种样态。那这个话你们就再看一下。我们在看证人之前呢，我希望你们拿出补充讲义。补充讲义如果没有领的同学，赶快去跟班长领；如果有领的同学没有带，先跟隔壁借来看；如果隔壁有人带的话，看看前后有没有人愿意借你们一份。如果都没有的话，请你哥坐就好好的听。不好意思，因为这个 B4 讲义我们是上在方案自发的，所以有些同学可能忘了带。第一次这个讲义前面是4字582号，4字582号它有两个大重点。你看这解释文它两段，其实解释文很重要，它就是告诉你它结论嘛。这个重要的程度应该不可言喻了在这边的话它第一段在跟你讲说共同被告可不可以有证据能力？可以反正就是拒绝交付结问嘛，就用证人的方法嘛，那就有证据能力。第二段在问你说什么叫做其他必要的证据，什么叫补强证据？所以我们在98年解释官的答案其实就是4582号的第二段，解释文的第二段。他问你什么叫其他必要的证据啊？所以答案就是这一段。所以这段你要回去好好看了。然后看大法官解释因为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大法官解释了嘛，我们在第三回强制主办的时候，我是看过很多的大法官解释，所以你应该都会养成一个好习惯，就看标题。然后呢，第六页这边我有附徐秀大法官的协同意见书。那你们就是养成好习惯看标题。那老师都有一个很好习惯，就是他都喜欢图示给各位，所以你看他在这个4582号也有一个图，在第11页。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看，因为你们这个大法官解释看标题的功夫应该在第三回已经练习的 练习很透彻的。好，所以这个4582号我就付给你们，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反正最主要你解释文要看完。然后呢，我现在要花一些时间讲的是在40页以下的这几个实务见解。40页以下这几个实务见解。好，我们来看40页最下面这个第一个法律问题，他说。甲方起诉甲、乙两人共犯刑法320条的窃盗罪，审判中甲、乙都自白，坦承有甲方起诉窃盗这个犯罪事实。法院除了自白以外，没有其他的补强证据，可不可以用共犯彼此自白互为补强，判甲、乙共犯窃盗有罪？不就是这个问题吗？甲、乙一起被抓到，他们又是共犯，又是共同被告。然后呢，甲说我跟乙有偷饼，乙说我跟甲有偷饼，本案查没有别的证据，就这两句话，可不可以用他们说别人的互为补强？就这个案例，答案呢，我先跟各位报告，为什么我要付这一回的实务见解给你们，就是，因为大法官解释怎么看，我相信在第三回你们都看得很透彻。像这种实务见解也是还蛮常出现在我们诉讼法的考题，因为我们是程序法嘛，我们程序法就有些很重要的实务见解就会变成考题来用。那你要懂得看，怎么看比较快？看结论最快，对不对？你看结论最快啊，你要一说一说看完，当然是看结论最快。所以我们来看研讨结果。好，我们来看研讨结果。他说表决结果，采乙说。所以我们来看乙说。我们先看乙说。先看乙说，但当然乙说，那我想看结论不行吗？哦，都没有，很想看，学习欲望很强。那你有空再慢慢看啊，哦。那你，因为我们实务见解很多，所以你很难去学完以后，最后再检视自己，你还能够把所有的实务见解全部都背得很熟。所以你要让你自己的第一印象，那个刻板印象，第一印象是正确的。好，然后实务见解。他结论才你说，所以你先看你说，然后你说看完，你心有余力再把别人学说的内容按再把它复习一下，这样也可以啦。好，那我们来看你说，他说什么？他说你说的内容在41页。好，你说他说避免侦审实务运作过于依赖被告或是共犯自白，而且为了防止共犯跟被告虚伪自白导致误判，所以呢，为了要贯彻这个意旨，法院要调查自白以外的其他事证。才能够知道说到底自白是不是事实啊，所以才否定说，所以这个实务见解就是我刚刚讲的，高院的决定说他不赞成互为补强，他觉得两句话我还是不晓得那个自白是不是真的啊，你要给我别的证据比较好啦，好，所以这个实务见解的结论是这样。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41页第二个法律问题，就下面那一个栏位。他说甲官或法院传唤告诉人到底陈述被害经过，但是没有让他拒绝，正好从审判中陈述，有没有证据能力？大家养成一个好习惯了吧，赶快看结论，研讨结果才乙说，所以他研讨结果他又采一个修正乙说，所以我们直接来看41页研讨结果那个乙说修正如后，他采乙说，但是他有一些文字的修正，他说刑诉法159(7)到之务讲被告以外之人，包含什么？共同被告、共犯、被害人、证人，不是只有证人的陈述才有传唤法则哦。告诉人本身就是证人的一种，然后他也是被告以外之人，所以在这边的话呢，还是要经过拒绝，在甲方面的陈述，在甲方面的陈述还是要拒绝，好，啊，老大你说可是条文159(7)又没有说要拒绝，所以我们实务见解都是还是要拒绝啦，好，然后呢42页这个在讲鉴定，这个我们自己看那个到底怎么办，然后我们来看40页最下面这个，最下面这个40页最下面有个小小框框，他说159(1)说被告以外之人在审判外向法官所为陈述得为证据，被告以外之人在审判中向甲方所为陈述出现有不可信情况外得为证据，这边法律条文，这个法文不是指的是法文哦，你开始攻击吗？法文不是，他讲的是法律条文啊，他说法律条文所称的侦查中是否限于本案侦查还是包含另案侦查，条文没讲啊，他只跟讲说这案件向甲方所为陈述，这个侦查到底是要我们这个案件侦查，还是别的案件侦查也算数？好，那结论是采乙说，对吧？结论采乙说啊，43页到95采乙说，所以我们来看乙说。他说哈，依照159第一项的立法说明，他说被告以外之人， 好，现在法官变成陈述，是因为在法官面前，所以不会是在他案的准备程序、审判起诉，还是民事案件，还是别的诉讼程序的陈述，都有受到任意性的保障，因为他们想说法官不会寻求那个取证嘛，哦，所以这个有这些能力。那检察官跟法官同为司法官署，都是司法人员的一环。好，哦，最近不是昨天不是演廉政英雄吗？真的很扯，假装会被天论病。啊，哪有每个假官都，而且假官会掏枪出来，你们没看到姚元浩跟林正颖已经掏枪了吗？就你们知道，我跟你讲，这是法务部协助拍的片子。然后我想说，奇怪，为什么法务部干嘛协助拍这个片子？我想啊，对啦，也是啦，因为就是要让他觉得说假官就是这么的伸张正义。然后他女主角就是找江祖平，哦啊，然后刘湘慈有演，他是演警察啊，然后男主角就是一样有姚元浩嘛，哦，总是要找一个帅的啊。他如果找那种比较邪心艺人，那你会觉得好像是怎么样的，所以他找那种帅哥的，然后就是那种什么柔道啊、跆拳道啊，然后会配枪，然后还会冲锋陷阵，就是还会这个整个，你们没看过预告片吗？江祖平整个飞越过一辆机车，太厉害了，真实的讲话不是这样。然后我跟我朋友讨论，就说我真的很想要知道一件事情，电视中也有配枪，现实生活中我知道是没有，那到底有没有？他们说没有，枪给我们也射不准的。你射得准吗？你们高手们，我有问答吧？难道你的靶上面18面就是没有12颗子弹在上面吗？好，因为别人的2颗也射到你的，纵使你百发百中，别人的也会射到你的。所以如果给你配枪，你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好像在法院里面有配枪之后罚金啊，而且枪也在枪柜里啊。也没随身一定要当班长，所以假冒配枪哦，实在是太夸张了哈。不过没办法嘛哈，就是这是法务部协助拍的片子哈，就是要跟你讲，我假官是这么的伸张正义。好，然后他就讲啊，假官跟法官是司法官署，哦，都是司法官署，应该都会尊重法定程序，不会违法取证啦。好，哦，所以我们不应该限定被告一半之人是在跟本案的侦查中假官讲呢，还是他案的侦查中假官讲？好，哦，所以。纵使是在他案的在那他案侦查中向检察官所谓的陈述，也应该要让他有证据能力，所以他才可能的意见。这个侦查中不限于本案，包含他案。好，就是实务见解的结论嘛，因为条文没讲清楚啊，好，就是实务见解的结论。好，然后43页下面这法律问题哦，下面这法律问题，他考159跟153的一个状况，这个在98年台大法院所有考过这样的题型，就是这个概念在98年台大法院所有考过。他说哦，证人在司法检察调查中明确证述目击的犯罪事实经过，后来在法院审判中，证人很害怕自己陈述会导致自己受到刑事诉追跟处罚，所以他就说哦，哎，那我要行使拒绝证人权。好，他想说，哎，我有拒绝证人权，那我还是不作证了。那这时候有没有159(2)？被告以外之人在司法检察调查中所谓陈述跟审判中不服的情形。好，这个问题哦，就是证人他在警询的时候，好，他有证述，然后呢，他到法院的阶段，他行使拒绝证言，他不作证了。这时候，我们来看159(2)，叫做什么？我们有一个简称叫侦审不一致，对不对？159(3)。我们有个术语叫做有侦没有审，这两种不一样嘛，两个都有才有不一致，只有一个没有另外一个，那就没有所谓的冲突，你无可奈何的，因为整个选择唯一有的这一个啊。我们现在的结论都是要采审判外的侦查中的陈述啊，可是你是知二还是知三，你要去做审查啊。纵使答案都是传闻的例外，你说啊，我管这么多，反正答案都传闻的例外。可是你函测的过程不能错啊。好，假说呢？他说这是159(2)，这是侦审不一致。假说说这是159(2)，这是侦审不一致。丙说这 期期叫做有征没有审。这个案例的甲说是说他就是征审不一致，这个案例的丙说说这种案例就是有征没有审，结论才哪来说？结论才159/3，有征没有审。结论啊，就研讨结果不就才丙说吗？丙说比较多票啊。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丙说他说什么？他说原则上同甲诉其实一点都没有同。他说依照159/3，他说什么叫不能陈述的理由？参酌日本立法例。他说我们在这边是历史性的规定，不是限制说这种情形的。不是只有什么那个什么证人死亡啊，然后什么那种证人出国没办法陈述，不是只有这种情形。今天陈述人即使有开庭。他有来开庭哦，他人没死亡哦，也没有滞留国外哦，也没有生重病哦。好，他有来，但是沉默不语，或是拒绝证言，或是不能言语，都叫做不能陈述，就代表没有说了。你可能会觉得说那这个案例怎么会有问题？怎么会有知二跟知三的问题？因为这个案例的问题就是说，他警察。就在侦查阶段，他有来作证，审判后有没有来？有来，啊没有说话啦，有来不说啦，啊他人有来，到底算是审判中有没有来？有来啊，可是不说就当作他没来啦。所以结论的意思是说，他不说我就当作他没有来一样啊。所以我们的结论还是把他当作有证没有审。啊，你从159/3，你看我们159/3，我们不是这边有个。民生，我们159不是叫按动出工，159我们不是叫证人在信，哎，159证人在信，它不是有四种情形，好啊，然后这四种情形，我们说，这四种情形我们有包含到像这种案例的情况吗？他如果人来了以后主张拒绝证言，那这时候就是包含像沉默不语、拒绝证言跟情绪就不能言语，都代表有证没有审，就代表有证没有审。好，现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依照159/3哈，赋予他证据能力。不然丙说的最后一行，他写知识，这是他打错，因为这个跟什么特殊性文书无关的、啊。他是要写159/3，好，所以在研讨结果，他的那个丙说，他不是有修正吗？他说把159/4改成159/3，就是他打错字而已。好，然后呢，44页。下面法律问题，刚刚的法律问题在98年台湾法律回有考过，我们看44页下面的法律问题，他说证人在司法讲调查中明确证述目击经过，后来在法院审判呢，他却说我忘了，不知道为什么都不清楚了。好，这时候到底是159/2还是159/3？结论才假说，送来看假说，他说159/2，他讲说被告以外之人他的真审不一致，应该采广义的解释，好，是很清楚的不一致，还是后面回答不知道，我们记忆忘记了，都算是不一致。所以你现在很好区别，就是根本不说的，就他有没有来不重要，你知道吗？他人有没有来不重要，他审判中没有办法再获得任何言辞的，就是159/3。他有说，包含很积极的不一致，或是已经模糊的。都是有说，就是我们讲的真审不一致，不是要很积极的不一致哦，就是说他在侦查中跟警察讲说，我很清楚看到就是他杀人，我是不举证人。审判中说，我很清楚看到人不是他杀的，这个就是很明显不一致。我们的这个不一致没有那么狭义，这个熟悉也跟我们讲说什么？这个假说啊，在44页最下面这个假说说什么？我们才广义的解释哎。很明显的不一致当然是不一致，但是如果是那种模糊不清楚忘记了不知道不记忆了，这个时候也是不一致哦。凡是有说话都是不一致啊，没说话就叫做难在心，你这样记就好记。人有没有来开庭不是重点，重点是有没有办法再获得他的陈述才是重点。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这两个实务见解是刚好可以补充我们对于条文的一些遗漏，因为我们条文写得太简单了，然后真实生活中发现到的问题都会比较复杂。好，所以你们像在学证跟强文准备用案例去学会比较快。好，然后回家考试跟研究所考试也都是考案例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看45页。好，谋杀人 案件现场目击证人甲接受司法警察乙的调查，指出犯罪嫌疑人丙是加害人，但是司法警察乙没有制作询问笔录，询问过程也没有录音录影。然后在法院审判时，因为甲所在不明法传犯，然后警察乙呢就做他就到庭作证，转述听闻甲陈述犯罪事实发生经过。这时候法院可谓依据刑法1593，这是1593，他没有打错字了，1593。好，然后援引这个警察乙的传闻证词，作为认定被告甲犯罪事实有无的证据。研讨的结果，才甲说，所以大家养成一个好习惯，你就回来看甲嘛。他说这时候应该不行啊，应该是否定啊，不可以用这个证据啊。为什么？因为刑事诉讼法43条之1准入41条，他说警察询问甲要当场制作询问笔录，而且要见警法定程式。那今天你没做笔录，也没录音录影，那这个根本就是不符合证据的资格啊。所以他认为说这个证据应该让他有证据能力。然后他还第二段补充，他说如果你要让这个证据有证据能力，你要变，就你要因此让他变成是传闻的话，这时候就会等于架空了41条到43条之1，还有101条笔录制作程式的一些相关规定。你会让这种，就是你会让什么笔录制作的规定，还有全程录音录影的这种必要性的规范变成据文。所以你今天要能够用1592、1593，你前提也是要这个调查证据程序你要做足。你不能说那个证据程序完全都不做足啊，然后就空言就说你要用1592，那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然后我们再看46页，他说刑事诉讼法1593，他说如果今天证据难在性是外力造成的怎么办？他人外力造成证据难在性，那有没有证据能力？结论才假说，我说这个结论看起来好长，天哪，好可怕，后面又有英文。所以啦，大家跳到50页，研讨结果不就假说了吗？每个法院讨论意见你要知道，就只要人多就是嘴杂，尤其都是当法官的，就是你要叫他来开会啊，然后叫他讲法律意见，他的意见最多，对，有的法官还要唠英文，我可以看看以后都会打啊。不过你如果很有心学的话，那也很好了只不过我跟你讲说比较简单，就看结论，他结论在50页的第4行，就才假说，所以我们回来看假说。他说依照修正的1593，他说被告以外证人在审判中如果有死亡、生命迹象、陈述滞留国外传不到或者是到庭不正当理由拒绝陈述，然后他在检视官司法检察调查中陈述，然后经证明具有可信那个情况，而且是为了证明犯罪犯罪事实所必要，就可以作为证据。没有限定不能陈述的事由是要自然发生危险的，就他没有说不能陈述的事由是要什么样的情况才叫不能陈述，他说你只要是不能陈述这样子都 OK 了，都可以适用到1593。所以有没有外力故意干扰，这个也是在所不论，这个结论就还蛮简单的。然后后面都有涉及到什么证据啊、鉴定啊、强制处分，后面的话就那就老请各位同学自己看一下好不好？就我想我们带你们看这几个比较经典的案例，其实后面你自己再看一样也是啊，就养成一个好习惯，你先看结论。那当然不是说结论就是照单全收毫无问题哦。因为有的结论其实是会被学理批评，而且有的学理批评的非常有道理，那你们就要去特别再去做一个另类的思考，因为有的实务性人已经是被骂到变成通俗了，那你可能就是在考试中也还是要批评一下。好，那我想我们就不花时间一格一格说，因为花时间一格一格说，我们课程其实也不可能设计说全部都在讲这些那个实务见解，这个副给你就是要让你们自己看。好，那我想我们先中堂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就直接进入到证人的调查证据方法。然后刚刚有同学比较晚来，因为我们刚好最近上课都刚好都楼下在整修，所以有很多同学可能光盘最近就排到很晚。我们今天有发第5回讲义，然后第五回讲义长得比较特别，如果还没拿到同学的话，记得要去跟班长拿一本长得很颜色很奇怪的一本讲义，变成橘色的。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